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購買《不上頻道煙花消逝十五年》一書，可電郵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電郵標題為《煙花消逝》，我們到時回覆各位的 email， 每本定價為80元。 球季完了，大家是不是很鬼悶呢？無論是反慢、反離、反斜、反亞、反巴，甚至乎是反皇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遊行啦！ 1997年6月30日，一個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接過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緩緩上機，結束英國對香港超過150年的管治，同時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別行政區的大時代，回歸中國。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歷歷在目。你和我究竟又變了多少？北上頻道呈獻煙花消逝15年。 好，翻翻嚟第二節啦，煙花消逝十五年，咁啊，繼續今日嘅訪問嘉賓啦，梁錦祥先生啦，台長，係啦，頭先講到《蘋果日報》嘅興起，當然啦，即係叫講《蘋果日報》，都一定要數埋另外嗰兩間啦，即係話東方，即係東方集團嘅兩份報紙啦。當時我諗，以我嗰陣時我係已經開始有睇報紙嘅習慣啦，因為開始識字呢樣嘢。咁啊，其實當時我以我所知嘅係話，喂，減價戰嘅開始，其實嗰陣時都淘汰咗好多細嘅報紙啦。第二樣嘢係話，呢樣嘢其實會唔會係導致到成個媒體報紙媒體生態改變咧？ 呢個肯定，你減價戰，你到依家譬如免費報章，一定係即係令到好多報紙會死啦。咁你講話嗰個減價戰咧，當其時係即係令到兩個集團都相當之，即係可以講係出血啦。黎晶就主動走去東方集團嗰度啦，就去即係大家即係覺得話都唔好大家一齊放血， 傷天害 理咁啊，係傷天害，唔好一齊放血嚇。咁結果就都即係傾一掂啦，喺呢個問題上面。咁嗰個減價戰咧，正如阿的講，係令到一啲即係經營比較係嗰個情況唔係咁好嘅報紙係要被淘汰出局嘅。咁但我個人覺得咧，呢個其實係即係早就應該咁樣啦。因為即係香港個報業咧，喺長期以嚟咧，都唔係一個有真正競爭嘅情況嚟嘅。 點解咧？嗰個人會係 嗰陣時，我諗可能個 dynamic 冇去到一傳媒出嚟之後咁大咯。其實一傳媒出嚟嗰、那個即係效應咧，你而家睇翻台灣已經係嘅，其實係將香港嗰個歷史重複一次啊嘛。 係，又打冧曬你嘅當地嗰啲。 佢改變咗個文化嘅，即係唔知係打冧咗，即係話以前啲人嗰做報紙，有啲嘢係唔可以做嘅。即係佢哋 from the heart， 即係覺得係呢啲嘢我哋即係唔可以咁樣。但係黎晶一出嚟就徹底改變咗呢種咁嘅心態咯。咁我諗即係唔係一個經濟問題，係心態上面有一個好大嘅改變。 嗱，去到去呢度嘅時候就一定要講嘅就係 OK， 論到佢其實過咗回歸之後去講，我哋見到嘅係以前嘅報紙可能真係着重於新聞性嘅價值喺度，即係 anyway， 無論車禍又好啊，一啲政府政策都好，但係而家唔同，而家即係頭先都有 cover 過，就話內地經濟個發展而影響到，但係你會發覺一樣嘢嘅係話，其實近呢十年嚟嗰個政治性喺報紙，無論每一份報紙嘅立場，第二樣嘢嘅係連同埋新聞個價值都好，會發覺原來最大嘅係個 market 係政治性，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個改變性喺香港。 我又未必完全同意呢樣嘢嘅，即係如果你話講政治性咧，你睇蘋果啲 如果係做政治性嗰啲cover story， 即係封面咧，好多時都唔係買得好多嘅啫。係啦，你呢一兩年睇睇啊，好多時如果你睇嗰個頭版，你同埋剩翻幾多，你會睇到，同埋都 其實調翻轉係開始越嚟越。會覺得滯啊，即係政治 個邊際 政治性嗰、 即係嗰個所謂 diminishing return 啦、啊，邊際遞減啦。你如果你睇真啲，其實蘋果近年都係銷量下降嘅，嚇、 嗯、 呢、這個從佢做爽播嘅時候已經睇到、嗯，因為佢有一個危機感喺度。咁、 嗯、 所以頭先你講話嗰個政治嘅內容咧，我又不敢苟同。 我反而想問翻台長個關於政治嘅影響、啊，因為譬如第一節咧，台長講過就係話，你見到個大趨勢就譬如話。講白啲就係向，譬如向內地或者向內地向中方靠攏咁樣啦、嗯。有冇啲好實質嘅嘢？你譬如覺得，譬如話成個老細轉咗做中資嘅、 嗯， 或者係有啲曾經係好比較 好反共嘅， 反共又好啦，或者係真係比較直啲嘅人物，或者編輯又好，嘅前線又好，真係點樣直接受到壓力啊？嗰、那個力度啊？呢十幾年裏面會唔係 嗱具體嘅例子，譬如你講星島係啦，咁你同一啲見微知著啊，以前佢嗰、那個即係報紙上面嗰、那個個欄咧，最高欄咪有啲日子嘅，咁以前係中華民國幾年幾年， 好係 喎，唔係好似係啊，直情係啊，咁你諗我見到冇咗噶嘛，咁你而家試下揾咗有即係中國 中華民國 民國呢個年號嗰啲，咁你即係鳳毛麟角嘅，你唔會有噶啦。咁至於你話嗰、那個審查嗰度，好多時都唔係。佢哋自動做嘅，係自己自動獻身啦。 我知道自己我審查。 咁我親身見到個例子，我亦都以前講過就係、是、嗰時阿張卓雄喺馬其頓翻嚟啊嘛。咁佢哋影咗相嗰張，應該係《經濟日報》嚟嘅。咁咧就因為嗰時啱馬其頓轉咗裝啊，咁、就曾經幾個月就承認咗台灣中華民國嘛。 嗯 咁影咗翻相，啱啱息直嗰陣時佢去到啦，咁影咗相翻嚟有即係中華民國嗰張國旗度。 國旗度。 咁個編輯咧就即係透過呢個 Photoshop 就抹咗佢 啦。好似咁，佢成到支煙咁樣。 係啊，咁我覺得就呢、這個唔係嗰個老闆嘅要求嚟嘅，係你自己嗰啲前線員工自己自動去做呢樣嘢咯。咁、我諗呢個係中國人一種奴性啦。 係 好多時佢即係上面都未叫到就自己去做囉。咁好即係呢個喺行內都幾普遍，係自己驚下先。個人你都未兇到你，咁你自己已經跪低咗。 第二樣嘢要提啦，你頭先提過嘅癲狗日報啦。我冇記錯啊，佢即係用返英國嗰個分析去分，佢係一個小報嚟㗎嘛，係咪？ 唔係小報。 但點解會有呢個 概念？個賭數唔係小報嚟㗎。 但點解會有呢個概念性？ 講少少嘅始末啦，俾台長。 呢、這個始末就對我嚟講係常識，但係我唔知點解你兩個會問啦。就好簡單，就係因為當其時阿鬱敏有單官司，就係、是、一個我唔冇記錯一個即係好似毆打案嚟嘅。咁就當然佢後嚟佢係呢個檢控係唔成立啦，這個控罪係唔成立。咁但係當其時佢就決定咗封即係停咗嗰個電台嗰、那個即係節目一段時間嘛。咁喺呢段時間佢就諗一樣嘢，就做報紙囉。咁於是乎咪有癲狗日報囉。 但係其實做返出嚟個即係最終嘅結果係唔成功。第一樣嘢就話賣紙唔成功，即係 anyway 連個 marketing 上嘅廣告收入其實都唔係太成功囉。 我諗呢個好典型係文人辦報嗰種局限。 兩年左右啦，係咪差唔 差唔多、我就冇咁長時間，我做咗即係都好短時間啫。咁但係呢就嗰個所謂銷路嘅問題呢就唔係咁簡單嘅。因為癲狗日報出嚟嗰個銷路就好犀利嘅。即係三張紙， 佢就馬經啦， 三張紙咁就馬經好出名啦。咁佢第一日賣咗成差唔多成七八萬份嘅。咁呢個數目咧可以講係賺大錢嘅。咁但係就後勁不計。咁呢個當然涉及好多原因啦，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就是、資源嘅問題啦，因為當其時我哋做嗰個方式好大膽，因為幾個人做一張報紙咁呢、這個我自己做到嗰陣時點樣咧？就係、是、我做嗰段時間係。一日假都冇放過，即係一個禮拜 run 足七日，直落冇做咁耐冇完全一日假期都冇落， 乜飯都關你事啦嗰時就 冇噶，嗰陣時好得人驚噶，你入又係翻工咧有一種無形嘅壓力，真係死啦！今日唔知點搞好啦，因為你可能唔會咁太清楚嗰種體，即係嗰種即係講我哋成個工作流程，因為我哋係冇寄嘢出去嘅。 咁我哋又翻咧，就有兩個記者喺度，咁樣就我係總編輯啦，咁又翻到去咁樣，就睇睇 有咩嘢， 睇睇機報啦，嗰陣時仲有 now 啦，咁睇機報做咗咩新聞啦，咁就咁啊度啦，即係今日做啲咩嘢咁樣。咁雖然你話個版面好笑，但係得個即係真係做新聞嗰段大概係兩版知道，咁但係嗰個壓力係好大嘅，因為可以講話每一個崗位我都要做啦，譬如話有陣時喺鬱文。即係佢因為一啲理由，佢寫唔到佢自己個欄，咁要我寫啦，即係要我代筆嚇。咁校對嗰啲又要我睇啦。咁有陣時唔夠心，又要我寫啦嚇。咁唔單止做完呢樣嘢，跟住我要落廠睇藍，睇埋出版個過程啦。 藍紙嗰度嘢， 睇嗰度啦。即係出菲林嗰啲過程，因為同埋嗰陣時冇而家咁先進，即係好多嘢都係個工作比較繁複。咁譬如一日做，即係由頭做到尾。你已經攰啦，第日翻嚟又要砌過，咁基本冇休息，咁所以嗰陣時嗰、那個、那個精神壓力係好大嘅。 佢好多譬如我問咗少少，即係譬如唔同，我哋訪問過幾多好多唔同行業，有時可能係個大環境令到個行業耷緊。台長，你叫成個報紙嗱，即係差唔多由頭到尾，前線到最後，你都掂過曬啦，亦都知道嗰個市場嘅情況，會唔會覺得而家即係就算當你計埋免費報紙，報紙呢樣嘢係繼續一即繼續就向下波咁走 啦。我就唔敢講我熟悉個市場啊，即係我咁耐，我對個市場嗰個敏感度都係唔係好夠嘅。咁但係你講話報業嗰個沉淪咧，就呢個世界性嘅。全世界做報紙而家都唔掂噶啦。即係譬如話，你講香港嗰啲好撲街咩？你睇美國仲撲街啊！淨係一張 New York Times 嘅點你嚇死你，因為即係根本如果唔係靠個墨西哥大亨，咁呢張報紙 折飄咗啦， 折飄咗噶啦，又要裁員啊，咁個新聞嘅水平又好下降。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即係香港獨有嘅現象，呢個係世界性咯。咁你而家話有咩地方就即係呢個定律唔適用呢？咁我覺得有起碼有兩個啦，其他地方我唔知啊。譬如大陸就唔係啦，大陸嗰個報業嘅即係仍然運作得唔錯嘅，即係仍然好多雜誌啊報紙跟住去做啦。咁另外一個我覺得都叫做頂得住就係咩呢？嗱，頭先我舉咗嗰個 Time 同 Newsweek 啊，咁但係另外一份周刊咧，英國周刊都做得即係冇走樣，就係、是、Economist。 OK， 嚇經濟，咁我到依家都睇嘅，而家個水平都仲係相當之高。英國嘅報紙我唔知咩原因咧，佢都即係叫做喺呢個大嘅趨勢之下都仲可以還抗嚇嚇。 其實我諗咁樣講，報紙原因 ，OK， 內地嗰個我仍然都係解釋唔到嘅就係，首先內地嗰個好多時就係、是、因為其實都係吸收，即係想睇多啲嘢嘅需要，同埋個 market 未去到飽和嘅境界，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好多未開發， 仍然都係仲有個發展嘅空間。英國嗰個解釋到，等於香港嗰個沒落，其實可以解釋到嘅就係話，報紙其實過去喺我諗無論。歐洲又好，甚至我哋香港都好，喺六七十年代嘅時候有日報同晚報呢樣嘢嘅 ，OK， 即係你變咗你人個習慣就係我朝早睇完 ，OK， 我夜晚會有個習慣去買個誘因去買，變咗你喺兩段時期嘅情況之下，可以容納到唔同報紙嘅生存空間咯。 你如果譬如講晚報咧，即係當其時即係香港點解有個晚報咧？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嗰陣時香港咧就。好多人仲搭緊船即係譬如話過香港話佢喺個船入面睇報紙，咁所以有呢個晚報嘅需要。咁就你話而家嗰個狀況係點樣呢？就好似似乎有呢樣嘢又興起返，因為呢我唔知點解呢，即係而家搭車個路程係咪長咗啦，好多人喺地鐵呢 冇咗來好冇耐性。 都開始譬如話要有啲消遣啦，咁 即係短短 佢唔一定係睇報紙，或者佢起碼會上網睇一睇，或者睇 Facebook 啦。 係啦， 咁呢、這個又重新造就翻，譬如話，爽報曾經前一排都做翻晚報啦，咁我覺得好驚奇嘅，因為呢個已經係一個沒，即係已經係 博物， 已經係絕咗種嘅 species 嚟， 好拎翻出嚟， 就拎翻出嚟啊嘛。咁但係話你話而家報業嗰個沉淪咧，即係我哋嘅解釋係一樣嘢，就係、是、互聯網個新媒體嘅挑戰啦，係好多非傳統嘅媒體佢取代咗嗰個傳統媒體嘅功能甚至比佢做得更好。 嗱，提到新媒體啦，其實台長你點睇新媒體嘅發展，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咁成功？因為其實到呢一位置，我覺得新媒體冇一個人可以摸得出條道路去點樣再向前走落去。 呢、這個亦都世界性嘅，我覺得嚇，呢、這個亦都世界性，因為譬如話你一路即係睇到成功嘅例子，譬如 Facebook 啊，或者係 Google 咁樣啊，咁但係嗰啲係即係放諸一個即係 可以講話咧，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嘅一個咁嘅脈絡入邊咧，其實係好少數嘅事嚟噶。咁、但係一般做都唔掂嘅，而家全世界都即係所謂唔掂嗰意思係即係喺商業上。咁但係咧就即係就算幾唔掂都好咧，互聯網一個經濟一個好特別嘅特質咧。就係佢係唔計較嗰個回報嘅即係等於我哋做網台即係甚至有時自己拎埋錢出嚟做啊唔去計較嗰個經濟嘅效益呢呢、這個你到依家我哋都難以去解釋到嗰種咁嘅incentive。 如果你 即係一個例子就係、是、呢譬如話維基百科砌低咗大英百科全書咁嗰、個冇錢㗎嘛我諗到依家我個即係個法理人都唔係話將佢上市啊嗰樣嘅嘢，咁但係佢 turn out 就真係砌多咗，同埋有啲係咧損人不利己咯。譬如係Sean Parker 嗰個 Napster 啦，佢係死咗，咁但係佢就導致咗成個唱片業嗰個生態一個全即係全面嘅改變。咁我諗新媒體嗰個歷史嘅責任都係咁樣嘅，佢不一定佢自己成功。但係佢起碼令到傳統媒體瓜咗先 不是。咪即係如果有嗱，如果我就當視像咧，就譬如當電視啦、電台啦，同埋報紙，仲當三樣咧，去新媒體裏面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好似個步伐幾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你講視像 ，YouTube 就梗係犀利啦，大佬，即係 行得好前，行得 好 快。 前啦，你又講報紙咧，而家就叫係喺幾喺中間，因為你而家唔會話有一個。嗱，因為大家睇新聞通常可能用瀏覽器睇啦，咁、但係譬如瀏覽器又唔可以當係一個報紙嚟噶嘛，咁、因為純粹就將好多網報紙嘅網上版、就集 出現咗， 即係一個咁樣嘅狀態。另一個叫做佢行緊中間咧，就可以話係電台啦，網上電台亦都係台長好熟悉嗰版啦，係啦。電台其中一個轉捩點，台長會唔會都係覺得係一啲傳統嘅節目即係都講好耐，又係個封咪事件。將嗰啲咁嘅聽眾同埋主持引流咗去嚟網上， 不如咁樣講啦。我調轉頭直接啲問你，可唔可以講嘅網上電台係咪都係即係因為政治起家而先有 呢？個肯定啦，呢、這個即係如果冇2003年嘅50萬人上街，都即係唔會導致今日咁嘅即係風光嘅日子嚇。咁頭先你講一樣嘢咧，即係喺香港特殊環境要補充一點咧，就係喺。報業同埋傳即係傳統媒體咁難經營嘅情況之下，點解都唔死呢？譬如一個好具體嘅例子就成報啦，咁樣佢打極都唔死嘅嚇，即係 白竹之蟲 zombie 咁樣。個原因就係因為咧，你揸住一個平台，媒體嘅平台咧，你有一個政治上嘅議價能力。 咁你無論亞視都係啦， 無論呢一樣嘢本身你即係嗰個。幾少人睇都唔緊要嘅， 個功能性有幾大？ 佢揸住一份報紙咧，佢就有一啲政治嘅一啲議價嘅本錢。 係 咁、另外大陸亦都即係要控制一啲媒體嘅。舉個例，譬如話亞視咁樣一個 case 咁樣啊。咁即係如果你喺正常一個真係競爭嘅環境，呢個電台電視台唔應該存在嘅。因為實際上佢經營嘅方式已近似一個網台啦。我唔係講笑，因為譬如話你講緊，譬如話我要選特首嗰啲，我 都想冇睇。 唔係嗰個係一個網台已經做到嘅嘢。 明白。 唔係你諗深翻一層，冇咗個畫影像，其實佢就咁播都已經得啦。 係啊係啊，嗰、個經營嗰個規格已經係實際上一個網台嘅規格嚟嘅。咁呢樣嘢喺香港點解會情況就係呢個，因為而家大陸嗰個政治上嘅需要，佢係要。佢係要個現象，佢係要嗰個現實係咁樣嘅。呢、這個即係你唔會俾佢死，但係都唔會俾佢去即係生好有朝氣。咁、所以而家係處於一個半死不生呢個狀態，即係對佢係最合乎佢嘅利益囉。咁頭先你講到話嗰、那個即係新媒體嗰個情況啦，或者呢、這個 同傳統媒體 嗰、 那個 嗰、那個那個那個互相嗰、那個 互動啦， 互動應該就咁樣啦。而家經營傳統媒體其實幾尷尬嘅，就係、是。佢都唔知道究竟要擺幾多喺網上好，定係擺幾多資源喺翻咩？ 你應該望我打翻自己個台。 嗱，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譬如一傳媒啦，Video Next 都做一排， 相當精彩啦。 咁但係都最後都要接， 要接啦， 要接要接埋啦。咁呢個原因就係因為黎智英嗰個喺台灣即係輸咗嗰、那個電視嗰個輸，即係嗰個經營係蝕得好緊要啦。咁我諗到依家其實係呢幾個大嘅媒體呀都唔知道點樣去應處理嗰個同新媒體之間嘅關係。 動新聞算唔算係一個 成功嘅。 成功，成功嚇，成功。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而家個廣告商佢擺嗰個投放嗰、那個資源咧，係好唔即係佢哋都係唔能夠點唔能夠處理得到。嗱、 嗯， 因為網上嘅廣告咧，佢增長好大， 係， 但係咧。擺開喺傳統媒體嗰啲，佢就唔會覺得呢個網上嘅廣告佢哋好值得去花好多 錢 去賺錢啊！因為始終都賣唔到錢。咁、如果譬如話舉個例，譬如商台咁樣，佢有一個尷尬的地方就係、是，喂，佢個節目理論上就擺上網或者擺上 YouTube 就好多人聽啦。咁、但係佢又唔係認真好想做呢樣，因為嗰擺、如果擺曬手機去曬嗰邊咧，就嗰、那個廣告就有個問題啦、因為佢哋唔會擺個廣告喺 YouTube 度啊，即係唔係咁多。咁呢個就形成一樣嘢，就係、如果佢唔擺上網，咁又變咗嗰、那個節目本身又唔係好多人聽喎。嗱，呢個好具體例子就 Now 啦，譬如阿大班做嗰扎啦。咁、最初我諗可能都覺得唔係咁想擺，但係 turn out 我都要擺喎。原因就係因為唔擺嘅時候咧，咁好多唔睇 Now 嘅人根本唔會接觸到呢個節目啊嘛。咁、我哋而家日常嗰習慣都係噶，我自己就即係根本唔會有個心機添啦。咁如果有啲嘢我要即係如果心機覺得好吸引我要聽嘅，咁我都係睇翻 YouTube 嘅。譬如一個例子，譬如光明頂都有一個例子啦，即係有啲人直情都費事上你網頁，又懶去開心機，直情上網有人擺曬上。 因為個時間嘅問題，好多時如果譬如話我哋做開網台，我哋知嘅就係、是、即係聽 live 嗰個動機唔係咁強嘅，如果除非係時事，個時事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個 timing 嘅問題啊。譬如你今日聽同聽日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另外就足球啦。啊，譬如你睇現即係睇 live 嘅同唔睇 live 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咁除此之外，如果譬如話我自己做個節目就係、是，你今日聽同聽日聽或者一年之後聽都唔會太大分別。咁、所以嗰個即係處理嘅方案，我哋覺得都係即係 download 同 live， 即係你事實上冇咁嘅必要要投放一個好大嘅資源落去，譬如做 live streaming 嗰類嘢咯。 即係點樣傳媒嚟講咧，就算網新又好，傳統又好咧，都一定係有市場嘅，因為每日都一定要吸收資訊嘛。咁、香港有個啲台長想講，有個咁獨特嘅一個環境同埋一個歷史背景啦，所以我哋先會有咁呢15年啦。台長，你睇翻有冇機會將即係由香港一個咁嘅特殊環境之下，令到新網台成為到一個工業？係可以，因為而家都仲係嗱，譬如話譬如網台式嘅經營都好似好咁講都。未有啲乜嘢 好土法啊！我 簡單講啦，即係你到依家都未揾到一個所謂 business model 啦 ，business model 出嚟嘛。但係我又覺得呢個唔會窒礙嗰個網上媒體嘅發展嘅。我自己更加樂觀。我講咗好耐好耐㗎啦。我覺得你唔好睇而家所謂嗰個網上電台。你下一步應該睇一個網上嘅電視。因為亞視係俾到一個 model 你睇啦，一間有持牌嘅大氣電波嘅嘢，變做網台。咁你係咪即係調翻轉去諗，就係逆向思維，就係、如果咁嘅資源都做到網上嘅電視台，我哋應該做諗下做網上電視台啦。咁但係我做網上電，我哋即係我鼓吹做咗網上電視台，我係更加進取嘅，即係唔係話好似而家咁樣。譬如我要選特首嗰類咁樣，我淨係揾個報警版，咁請一個人翻嚟齋噏。我覺得係，甚至你可以諗埋，譬如做電視劇啊，或者做其他啲即係傳統電視台做緊嘢，係有可能喺網上睇，係都可以做到嘅。 嗱，如果我就問，嗱，如果用傳統媒體嚟講咧，即係嗱，我唔好理再分咩媒體，淨係以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品牌嚟講咧。傳統裏面可能譬如蘋果係上一個真係打出一個新嘅風格出嚟，講。去到新媒體都唔使都唔怕講啦，香港人網一定係一個標誌嚟嘅。在台長之前都係其中創立人啦，佢係即係 我唔係香港人網創立人， 即係買呢條啦咁然後之後合併咗啦。而家佢亦都嘗試係一個幾先驅嘅一個地位啦。你以呢個做一個benchmark 又好一個標誌嚟講，覺得佢有冇啲咩局限同埋有冇啲咩條路係咪？好似咁樣行落去，即係如果新媒體。 我諗我哋必須要承認一樣嘢，就係香港人網係一個 brand 嚟嘅，係 啊， 絕對係一個 brand 嚟嘅，即係你唔好再否認呢樣嘢，因為 客觀事實啦， 客觀事實， 客觀事實嚟嘅。 咁你至於講下嗰個所謂局限咧，就我覺得你要睇翻佢當事人佢做呢樣嘢嗰個目的係咩先嚇，因為事實上我好坦白去講，我覺得香港人網係好成功嘅嚇，咁、即係所謂局唔局限呢，都係你局外去睇咯、因為即係如果做到一個網上嘅平台，即係用一個相對比較少嘅資源去做到呢個輿論嘅效應咧，呢個係 即係好少有嘅、嗯、而且係堅持好耐啦。譬如話，即係《天價日報》咁樣，都佢做嘅時間係有一段輝煌歷史，但係好短啊嘛。咁、 嗯、 但係如果譬如香港人網咁，你睇即係你睇到佢係會持續咗落。 即係點解會咁樣問呢？就係、是、譬如你要成為一間工業咧，你唔可以淨係得一個香港人網啊嘛。 嗯、 即係譬如你有冇用我哋用香港人網嘅模式，有冇機會可以譬如話遲啲有譬如五個香港人網咁價值？點啊？個問題就係、是。有香港人民嘅特色就係佢非常政治向啦，咁、 嗯、 大家知道佢同一啲政治團體啦，都拍講，譬如鬱敏又可能好密切嘅關係互為， 同我都有密切關係嘅， 係啦。咁、嗯、其他網台又得唔得咧？咁樣然後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其他嗱、啊，即係香港人民嘅財政我唔好知啦。咁當未應該未必話好犀利啦，咁樣其他網台得唔得咧？譬如大班台咁，佢又想攞杯羹，又可唔可以咧？ 我諗呢個有少少嗰個概念上嘅混淆嘅、嗯。大班講得好清楚，佢唔會做窄播嘅，但係佢亦都唔覺得網上電視台佢值得做嘅嘢嚟嘅。 嗯， 咁、啊、佢今日改唔改變我唔知啦。 明白。 咁但係佢即係要做嘅嘢就係佢要做一個大氣電波嘅持牌嘅。嘅平台，咁、 okay, 呢個佢係好清晰嘅， 明白、啊、 所以佢做緊嗰樣嘢就唔係新媒體嘅問題嚇、 嗯。明白。 你至於話即係佢即係能唔能夠網上嘅平台出到更加多嘅香港人網咧？咁我諗呢個問題係投資者嘅問題啦，唔係個網上嗰個平台本質嘅問題。 嗯。 咁、啊、如果你有另外一啲投資者，譬如話舉個例，譬如阿黃喺機想做嘅，我諗佢都做到㗎嚇。佢唔一定要做呢個政治嘅取向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投資本身其實係即係我覺得係值得嘗試嘅、嗯、如果我冇錢啫，我有錢我都會做嘅， 你有嘅 、另外啦，即係都要去到頭先 Kelvin， 我想再補充多啲，就話其實網應該咁樣講，如果你話單從網上電台個發展嚟講嘅，會唔會就係話 OK 已經俾人一個感覺，第一樣嘢就話網頭先我都講過，網上電台嘅起家主要係即係喺政治嗰方面、嗯、OK 由2003開始去到呢一刻，其實都 run 咗大約8年嘅時間啦，大致上因為冇對手嘅關係，然而所以調翻轉頭嘅就去到局限性係大家諗唔到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個發展性嘅就係因為已經 OK 吸納嘅人已經係咁多啦。如果再冇一個競爭嘅對手，我嘅意思係喺個政治性嘅取向度。如果喺個政治性另外一方面，人哋係擺落去網上發展嘅話，會調轉頭有個火花出到嚟。而家冇啊嘛， 唔係你唔係咁講，因為你可能你唔係太即係知道一啲比較。少為人知嘅現象啦、 嗯， 就其實咧，呢、這個我據我所知，即係我睇到咧就係、是、保皇黨或者建制派都係搞緊網台嘅，不過只不過你 搞唔到啊嘛， 你係搞咗㗎啦，不過你唔知， 係 啊，你唔覺啫嘛，因為我記得前一排旺角都佢哋做過 promotion， 有咪見到都有， 唔係唔好話佢哋咧，咪我實際上我唔知嗰個係咪建制派，但係即係你會睇到佢嘅風格係好想係同。即係 搶埋呢條線， 人網啊，或者即係而家網台做一個對立面嘅 競爭啦， 競爭嘅即係政治上嘅取態。 呢個翻台長一開始咧，第一次嗰時你咪講過話，你嗰時候睇譬如睇報紙，你左中右三邊都要睇嘅、 嗯。 新媒體係咪即係當然我哋唔能夠估計可唔可以去到嗰個局面啦，亦都好多其他嘅因素啊。但係如果係咪又係去翻有左中右，會對於成個新媒體嘅發展？ 冇，我諗好似冇國民黨嘅機構想做呢樣嘢喎，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講係呢啲親共啊，或者親北京呢啲一定有，咁因為呢個好傳統嘅，佢哋個做法點解有？即係佢哋識統戰已經係咁做嘅，就係、是、譬如我如果你有呢個機構咁，我一定會搞個另外一個同你係一模一樣嘅， 係、 就跟住你就會有一個混淆嘅情況嘛。 嗯， 咁所以有教協就有教聯囉，咁同埋我記得咩呀，有工商有徵報啦，即係呢啲好具體嘅例子嚟㗎，咁你有 A 就會有 B， 有 A 呀，即係你有 A 就會有 NTA 咁樣，呢個係佢哋想做嘅，咁網台亦都唔跳得出呢一個嘅框架，咁所以我哋一啲認識嘅朋友佢哋都有幫呢啲咁嘅朋友去做網台，咁、但係嗰、那個效果唔係太好，咁因為佢哋唔係太熟悉個網台嘅特性。 嗯， 網台嘅特性，我諗聽網台人其實好清楚㗎啦。第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呢你係做到 offer 到一啲主流電台 offer 唔到嘅嘢。 嗯， 咁頭先你講話，諗咁耐 business model 嗰啲，我就覺得唔需要諗呢啲嘢嘅，因為成個動機唔喺度㗎嘛。個動機就好簡單，就係、是、我哋一啲講唔到嘅嘢，喺政黨媒體講唔到嘅嘢。 一啲主流媒體聽唔到嘅嘢，佢就好自自然然有人會喺網台度做。咁、就算網台經營嗰、那個即係不得法，長期係只有付出冇收入咁樣，但係一樣有一個動力去做咁。你淨係睇嗰個二次創作嗰個動力咁強，你已經知啦，就係、是、因為即係啲人唔做呢啲嘢，佢會死嘅。即係佢揾唔到個生存嘅意義啊嘛，嚇。咁呢個就係新經濟嗰種特性嚟嘅呢種啊。 既然係咁嘅時候啦，即係都要問到台長嘅嘢啦。講完新媒體嘅，翻翻去另外多一個 topic 就係、是，其實成個電子媒體嘅發展咧，見到 OK 傳統上一路都講緊啊，亞視同埋無線兩間，而家見到喺個續牌打一個所謂嘅Free TV 嗰個渠道嘅時候，你會見到now 又開始諗緊，然之後第二樣嘢嘅係話 ，OK， 你又會見到嘅係黃偉基嗰個動作係好 aggressive 嘅、，OK， 跟住有線亦都開始考慮緊去轉嘅時候嘅話，其實調翻轉頭咁講，我哋呢幾年嚟鬧緊哦 CCTVB、TVB 好多時啫，我哋都有個笑話同 Kelvin 成日都講嘅，可能 TVB 八點半播雪花都會有百幾萬人睇咁嘅成，會唔會有個改變喺度咧？ 我又唔覺得嗰個改變會咁大啦，即係除非啊黃偉基就好，即係好犀利啊！咁一但而家我諗差唔多，即係一面倒都唔睇好啊！因為事實上經營一間電視台咧，唔係一個咁簡單嘅嘢嚟嘅。 當然 你尤其是先牽涉到劇集嘅問題咧，你有人才都唔足夠，係個制度本身係好成熟啦。阿黃偉基咁，大家行外人覺得話佢都冇完全冇呢方面嘅經驗，咁所以再加上話嗰個資金嘅唔係認真叫紅口，因為做一間電視台，你睇亞視嗰個 case 已經知啦，係燒錢嘅，嚇講緊即係一年 一個月 嗰個 overhead 唔少嘢嘅，你隨時冇得100多億咧，我諗都真係唔好諗。如果講緊傳統嗰種電視台嚇。咁所以咧，即係你講話要個改變咧，佢後面牽涉到譬如話嗰個資金嘅來源啦，或者資金嘅動源係好犀利嘅。咁你一講到呢樣嘢咧，其實就除非話嗰個經營嗰個人咧，佢係不計成本咁做啦。咁我唔知未來呢一兩年會唔會有人會做呢樣嘢啊？我唔敢講，但係照常你就呢個係違反經濟定律嘅，唔賺錢。仲要賺錢咧，好似做地產咁多錢咧，你先去做咧。我睇唔到嗰個 incentive 喺邊度咯。咁但係要有一個即係彈書一個 qualification 咧，就係咧，由於香港個政治環境嗰個變化可能會好大啦，咁所以你又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即係做一啲好經濟上好戇居嘅嘢。 但係個問題係個心態上，如果聽你咁講嘅時候，改變其實好難嘅時候，其實三線都有喐唔到嘅時候。OK， 如果你個電子媒體係喐唔到嘅時候，你會影響唔到個平面媒體傳統嘅平面媒體，因為冇個衝擊浪喺度。再落翻去嘅時候，你新媒體嘅發展都會受到影響。其實三線係有條直線去共通點。 呢個係啱嘅，但係咧呢個唔係純粹個投資者嘅問題啦，呢個亦都係普遍嗰個成個社會嘅問題嚟嘅。如果你啲師奶唔睇無線，咁無線係唔會存在嘅。 咁如果雞到雞蛋啊呢個 啊，如果師奶要聽網台，要睇網台嘅話，咁個生態自然會改變啦，因為即係呢個係一盤生意嚟㗎嘛。咁無線之所以係無線，就係因為有師奶撐場啊嘛。咁如果啲師奶佢改變咗佢嗰個觀賞嘅習慣，呢樣嘢都唔存在。咁即係呢個生意係永遠要跟嗰、那個受眾嘅收聽嘅習慣去改變咯。 換轉另一個話題啦，台長，15年嚟即係回歸咗接近15年啦。你對你自己覺得成個政治生態對於嗰個傳媒發展嘅影響，我哋都頭先都有講過，即係比較上係政治性好多，亦都好多時即係都要去做一個歸邊嘅企立面，即係每一間都要咁樣做。嚟緊嘅方向係咪會更加極端咯？定係一話係 OK 有另外一個格局嘅變化喺度咧？ 我諗第一樣嘢睇就係嗰、那個即係分眾嘅情況咧，係更加明顯嘅。所謂分眾嘅意思就係話呢，以前係大家喺80年代都會即係成個家庭會走去睇無線，特別係劇集，即係大家喺社會上有一個共通嘅話題，譬如你返工，今日同日呢個周潤發做成點呀，咁有呢啲話題。咁但係而家發覺呢，就係每一個組群呢，佢會睇自己嘅嘢係形成一個圈子 譬如話你鍾意睇美劇美國電視劇，咁你就喺個網上會有呢個溝通囉。咁你可能睇美國電視劇，你唔會睇 TVB 無線劇集㗎。咁師奶就繼續睇無線劇集，師奶同師奶繼續傾偈啦。咁但係佢就唔會敷網上。咁但係呢個組群嘅分裂呢係越嚟越犀利嘅。我亦都唔覺得會返返好似80年代嗰種大家即係 一齊去講， 由8歲至80歲都睇翡翠劇場。呢、這個已經過去㗎啦，呢、這個係唔會發生嘅。咁另外呢就係同呢個相對應咧，就係政治立場嗰個分歧啦。咁特別係梁振英上台之後咧，我覺得即係未來嘅趨勢就係咧，會幾大嘅 polarisation 咧，兩極化啦。 真係絕對 係咁，譬如話支持梁振英覺得強人政治先適合香港嘅，即係你話而家咁多 要改變 咁多 打破 啲聲音，係即係個社會係唔會做唔到嘢嘅，冇效率嘅。咁就有呢班人會咁睇法。不定呢班人不定係一啲傳統上係反對民主人嚟嘅，但係即係呢個強人政治對佢係一個好強嘅票。咁另外一個就係見親梁振英都爭嘅，即係對佢好大嘅懷疑。咁呢個又另外一班，呢個所謂兩極化嘅情況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咯。咁正於因為呢個嚴重咧，佢又導致到網上嗰個對呢類 需求咧， 呢個需求，因為人咧係好中意睇翻自己。即係覺得係支持自己聲音嘅嘢嚟㗎，佢會主動去揾翻呢啲嘢嘅。咁呢個族群嘅呢、這個組群嘅 生態啦， 嘅分野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咯。 你所講嘅兩極化嘅意思，其實係咪真係因為內地因素嘅影響？ 都唔係嘅。嗱，你內地因素，你始終我覺得都有一定好大嘅隔閡啦。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你哋咁樣，咁你哋會唔會好主動去睇呢個 CCTV 嘅春節晚聯歡晚會咧？即係你睇完你會唔會 enjoy 先？如果你話 enjoy 咁，大家心態上已經改變咗啦。咁但係我睇 so far 又唔係啊，係咪嚇？ 有少少時間我想講嗱，即係另外呢個題材就即係當然唔可以講太多啦，因為講康橋其實 又講多兩， 即係講少少想問台長少關於出版嚇，因為講即書。即嗱，其實都係好難做㗎啦，都唔使講㗎啦。如果唔係，都冇有樓上有地鋪，變咗樓上書店啦。係而家剩翻幾間大嘅書店喺度繼續啦。咁喺個書本嘅類型嚟講，好多人都話成日講香港有內即主要即係工具書，同埋今日譬如啲豬肉台都知啦，一係就經濟書啊、炒股票啊咁樣。咁曾經就幾得意嘅就係，即如果同內地有因素影響，就係曾經一啲所謂禁書咧，係成為一種。有手信嚟嘅，香港人中意有手信啦，就係嗰啲咩咩集都大揭秘啊，咩高官咩大秘笈啊，啲類似咁嘅嘢。咁想問翻台長就係睇翻呢十幾年啦，即係書出版呢個行業係咪都係萎縮得好，係咪都係不斷咁萎縮緊？ 第一樣我要強調就我唔熟呢個市場㗎，即係我對出版業真係可以講下曉不通。不過你既然問到，我就用一啲旁觀者嘅睇法講俾大家，同大家分享下啦。就我又唔覺得話真係萎縮，因為如果你話出書嗰個數量 好多，超多， 就真係比以前我哋嗰時多。因為我哋以前好少睇香港書嘅，我哋以前睇就第一樣係睇英文書啦，因為真係比較多啲資訊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會睇大陸書啦，尤其大陸書記八十年代開始就話嗰個出版業嗰個爆炸性增長，好多書睇嚇。咁另外台灣書我哋都有睇。咁至於香港書，我哋都覺得都唔係咁多嘢俾到我哋。咁但係近年即係就算話我自己唔係睇得太多，咁但係起碼你覺得 聽到都好多新聞 品種係多好多啦。起碼我哋做節目都可以攞香港嘅出版去做啦。咁所以呢個唔係話真係咁差得咁緊要。咁當然嗰個行業嘅利潤係好差嘅，即係呢個肯定，因為即係大家都係辛苦經營啦，同埋嗰個 profit margin 係好低嘅。咁但係仍然都有人做。咁呢個即係有好多原因去解釋嘅，因為好多人都有咗真係鍾意做呢樣嘢，同埋出嘅書嘅設計或者嗰、那個訂裝都係好嘅，即係香港書始終都有佢嗰、那個 質素上 質素喺度啦。咁另外一樣嘢，頭先話手信書嗰啲呢，咁你而家你落灣仔啊，或者你落去銅鑼灣你睇到啦，即係啲報販都係靠呢樣嘢， 係啊， 煙仔就好似都冇得買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我諗而家二樓書店都係靠呢樣嘢作為一個生存嘅 空間 空間，因為好多大陸落嚟嘅人咧，佢哋都遊客咧，佢主要買幾樣嘢啦，呢啲書啦、鹹書啦，或者其他啲名牌啦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有佢生存之道嘅。咁呢個亦都係香港嘅優勢嚟嘅。即係大陸仲有啲嘢佢係做唔到嘅。咁呢啲即係香港係可以 offer 嘅。 時間差唔多啦，最後都要問台長一樣嘢啦，即係去由你自己嘅角度去講嘅就係其實你覺得。無論即係喺回歸前定回歸後俾你揀，你會覺得邊段時期會好啲呢？其實，喺你自己成個人生裏頭， 我又有少少另類睇法嘅呢、這個，即係當然大家咧，係、今日係好咩去爭取民主咁艱難咁樣，咁但係咧，我成日都即係 remind 自己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你睇咧外國，譬如加拿大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已經爭取成功呢樣嘢咧。個生活好悶嘅，冇乜矛盾啊，冇乜嘢你要 fight for 咧，其實對個人就唔係咁好嘅， 冇咗個動力同埋寄托。 係即係你人咧，始終有一樣不可企及嘅目標咧，咁啊 夢想 咧就最好咩？因為即係 Oscar Wilde 講過一樣嘢話咧，人生有兩大悲劇啊嘛，一樣嘢就係要你要嘅嘢你得唔到。第二樣嘢就係你要嘅嘢你得到咗，咁你得到咗之後就即係覺得都不外如是啦，咁但係咧就係喺嗰個過程之中咧，咁啊令到你個人生咧有一種好強嘅動力，係嘛嚇？咁啊其實呢樣嘢都幾好㗎嚇， 大家都揾下自己嘅夢想。 睇得出你咁中意做網台， 我唔係好中意做網台，麻麻地。 好啦，好啦，就唔該曬台長， 唔該曬台長啦， 唔該，多謝你兩位也邀請我上嚟啊。 好啦，有機會先再揾台長上嚟啦。咁、okay, 今個禮拜嘅即係特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睇下仲有邊位嘉賓啦。好，係咁，拜拜。 往事的脸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呀西呀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少人的眼泪在屋檐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呀西呀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you